包括就有 Samson 啦， 同埋黃女士啊， 係啊，黃女士俾我哋咁誒，依錢咧我哋就將佢誒換翻港紙，就擺咗入去我哋嘅基金裏邊。咁誒，即係都要喺依度咧，即係同大家交代依啲，即係我哋收咗依啲錢咧，因為我哋嗰啲係誒有一啲係支票，有啲係現金啦。咁就即係我哋誒喺依度咧，好感謝你哋嘅支持啦。咁除咗依一樣嘢，其實另外一件事，我哋必須要而家即係盡快同大家交代嘅咧，就係關於依個不丹嘅旅行。係 啊，因為喺加拿大有啲朋友都問啊，想飛翻嚟參加咁樣。嚇！咁嗱，最主要就係我哋因為而家收到嘅報名嘅人咧，就其實有五十幾人嘅。 八十六人。 咁啊，大鑊啦。嚇！咁咧就點解我哋到而家都冇辦法落實嘅行程咧？咁其實我哋喺公布咗之後咧，就一路咧就同不丹嘅當地嘅 旅行社 嘅負責人咧就接觸。咁咧就將我哋去旅行嘅要求講咗俾佢聽，包括道路嘅安全啊、camping 嗰陣時嘅一啲嘅安全啊，同埋呢個 主要用咩嗰、那個車， 用咩車啊， 用咩車個車年份行幾多，行幾多里？ 參加廟會嗰陣時 ，Panaka Fair 嗰陣時，我哋嘅一啲嘅要關心嘅一啲嘅安全嘅問題，咁同埋係嗰個嘅即係我哋一啲特別嘅行程，希望安排嘅，譬如參觀佛學院啊，同啲年青嘅僧侶見面啊，同埋係同一啲嘅工藝師，希望有一啲工藝嘅 workshop， 例如最出色即係最出名嗰啲，譬如木刻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咧就可能因為佢哋做呢啲旅遊生意咧，其實係都即係因為一定要幫襯佢哋嘅嘛，遊客。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幾壟斷嘅生意嚟嘅。即係都係嗰幾個旅行社瓜分咗呢個旅遊業呢樣嘢。咁所以咧就一路反反覆覆咧去到我哋去加拿大啦，一路繼續都同呢啲旅行社一路來來往往。咁咧就通常我哋交翻嚟嘅都係一啲嘅即係指定動作嘅行程。咁而呢啲指定動作嘅行程，我哋覺得即係作為一個文化旅遊咧係唔足夠嘅其實。可能作為呢、這個P&O 啊，或者金怡假期等等咩旅行社都好啦，即係香港嘅旅行社可能就已經收貨。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點都要有一個決定啊，即係唔可以繼續俾呢個情況拖落去。究竟係一來就我哋而家根本辦法點樣去篩選嗰啲參加者？當然你可以話先到先得。咁但係亦都會好多令到我哋嗰個嘅好多人會失望啦。其實， 因為其實最主要咧，我嘅考慮咧，如果你話八十幾個人，有一樣嘢我係好擔心嘅係咩咧？因為佢哋平均一架車咧，就大概咧係可以坐到九個人九座位。 其實大嘅旅遊巴都好少嘅。 咁啊，大家可能會話咁啊，轉大旅遊巴咯。點解我幾唔願意去坐大旅遊巴呢？原因因為咧，其實我哋係會山路度，又其實大部分時間我哋都會係上山落山上山。 道路安全嘅問題其實。 咁佢啲山路咧，其實我哋自己上一次咧，佢哋係有少少塌方嘅情況嘅。 試過咧，我哋由呢個停步去呢、這個柏羅 啊， 咁甚至係收尾我哋喺富月子撞到嘅，即係香港嘅母女咧，話俾我哋聽咧，就 exactly 就因為塌方嘅問題，佢哋係滯留咗一個鄉郊嘅農舍嗰度，要喺嗰度住一晚，就因為啲石冧咗落嚟嗰個。 其實基本上係一個泥石流咁咯。 係啊，咁我哋架車亦都經過，見到嗰啲大石跌落嚟，砸到個的士嘅其實。 嚇！咁我哋其實即係嗰個畫面咧，其實一直都喺我腦裏邊，我一直以嚟好堅持要個旅行社安排。細個 van 仔唔要大巴士咧，就係因為我覺得你細嘅車咧仍然可以，即係比較 靈活啲啦， 靈活啲可以真係控制 嗰個轉彎啊等等嘅情況咧。 條路窄嘅時候咧，仲可以用到 嘅車咧， 就唔好用個大巴士咁。咁但係咧喺淨係喺一點上邊咧，我覺得大家係有一啲即係出入嘅，因為佢冇辦法咧可以安排到即係超過十架。呢啲咁嘅車俾我哋 係唔得嘅，同埋我哋兩個人基本上都冇乜能力咧去。 因為我覺得個責任太大。 責任太大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因為都而家都一月底啦，一月中啦，其實係咁，雖然仲有一段時間，咁但係好多人，譬如佢因為佢準備假期啊等等呢啲嘢咧，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做一個決定嘅，其實就唔可以咧即係拖住大家嗰個嘅即係。即係喺來年啊，佢哋嘅旅遊嘅一個 planning 嘅，咁所以咧，我哋喺而家呢個時間，我哋要做一個決定咧，就係我哋要 postpone 呢個不丹之旅嘅。咁咧就至於幾時會進行咧，咁我覺得起碼喺三月呢段時間裏邊咧，我哋都辦唔到嘅其實。咁就因為好大好多好多嘅嘢，對方係冇辦法俾一個明確嘅答覆我哋。咁而我哋嘅責任亦都覺得太大。 當然很多人誒中意旅行嗰陣時去歷險，譬如我哋自己兩個都係咁啦，去行山。 咁但係你兩個 咁就我哋自己負擔負責嗰個嘅 risk 啊，即係嗰個代價。咁所以咧就因為亦都我哋發起咧，雖然唔係話我哋去組織個旅行團，而我哋發起一齊去旅行咧，咁我哋都覺得有個責任喺度嘅。而呢個責任，我覺得係 out of 我哋嘅能力可以負擔得到，因為對方嘅旅行社而家未有一個嘅好清楚嘅答覆，包括交通啊。包括一啲我哋要求嘅項目啊等等，咁我就唔想做到出嚟咧，係大家會失望啊。 嗯， 因為我哋之前講咗好多我哋會諗嘅，其實我哋嗰啲行程唔係自己吹出嚟嘅。 嗯， 我哋 before 去同大家交代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已經聯絡過嗰邊，佢哋當時嘅旅行社係托塔都應承。總之就你俾到人，即係帶到遊客嚟就 OK 啦咁。咁但係結果咧就即係你知又係咁啦。跟住一路嘅 negotiate 嘅過程裏邊咧，我成日覺得因為個 detail 好緊要嘅。 嗯。 咁啊，卡文就好重視嘅細節啊，即係話你嘅車係幾多年嘅車啊？嗰架車嘅裏邊嘅大小係點啊？咁譬如你話 Costa 咁樣 Toyota， 我哋都知道係點啊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係我哋可以咁講，我哋冇足夠嘅信心， 係 可以做得好， 完全冇啦。因為我始終覺得，雖然到最後都只係大家一班人去旅行，但係我覺得個責任好大。 咁我哋係牽頭人嚟㗎嘛，其實 係。無論出現任何嘅狀況咧，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都係唔想見到嘅。咁既然係咁，我哋唔可以單單話，大家一齊去玩啊，唔關我事啊。有啲咩事嘅時候，我冇事咪得咯。你咁，咁我覺得過唔到自己。咁所以既然係咁咧，我就寧願咧，我真係能夠清楚落實所有嘅細節咧。先至去行一步，而唔係好只係即係柴娃娃去旅行。 唔 係 因為有啲朋友喺加拿大特登飛翻嚟參加嘅，其實 更加唔可以 係，我覺得就唔 隨隨便便咁去， 隨隨便便去求求其咁樣，大家水隊隊咁咪去啦咁樣。 又或者因為人哋咁遠嚟到啦，即係縱使都係大家一齊去旅行咧，我覺得都要有一個即係清楚嘅好清晰嘅安排。就不可以到時喂大家即係靠估啊啲咁樣，我覺得就不可以咯。 因為我覺得是咩咧？那個是一個信任嚟嘅。好多人係去呢個地方係因為在節目裏面聽到我哋所講啊、介紹啊，好吸引啊，同埋係對我哋嘅即係所講嘅內容啊，即係我哋嘅人本身有一個 trust 喺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係有一個不能推卸嘅責任嘅。係 make sure 大家嘅人身安全喺旅途上邊嘅安全，同埋咧係。看到的東西是好的東 西。因為事實上八十多人我真的沒辦法去 handle。 本來即是我已經是很多次去嘗試跟一些後來報名的人說，就是其實我們是在處理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就不斷就跟這個旅行社那邊都交涉，就是告訴他們，喂，不是現在不是開玩笑的，就是你不要隨隨便便說接了這單之後去到之後就是用一種隨便交貨就是灑我們開去的，就是我說不可以是這樣 的。因為很簡單，譬如很簡單，我們法國最漂亮的風景是去 camping 的。就不是说你带去那些游客的一般游客即去的地方。但是 handle 这个 camping 都很困难了已经。因为你又要有 logistic 啊等等这些东西。但如果你去到不单不 camping 就浪了，其实根本是。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现在那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能力还有那个信心可以做得好。所以就要将它 postpone。咁究竟 postpone 到幾時咧？或者咩嘢？好多人會諗我有冇假期等等。咁所以我覺得你暫時你當我哋咧係已經將呢件事咧就 call off 咗先。咁到時咧，如果我哋有嘅新嘅安排咧，咁就會諗嗰個合適嘅報名嘅方法。控制嗰個嘅人數。咁同埋咧係以因為我哋當初亦都冇諗得嗰個反應會咁熱烈啦，亦都 我初時淨係會諗住幾個人， 亦都冇好似旅行社咁，旅行社好簡單啦。如果你幾時幾月幾日你唔交錢，咁嘅話你個位置就冇噶啦，咁噶嘛。 係咁，但係而家我哋個成個， 即係我哋冇經驗啦，當然亦都係，即係你都知道我哋兩條友仔其實基本上都唔係做慣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就即係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即係如果大家即係預咗嗰個假期準備係去旅行。跟我哋去不丹嘅話，而家即係可能要落空嘅話咧，可能有啲人會失望，我覺得。咁就真係好對唔住。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可以保證咧，其實即係Once我哋如果一搞得掂嘅話咧，就未必可能一次咁多人去噶啦。即係我哋會控制喺一個我哋合理嘅人數裏邊，係我哋 handle 得到嘅。咁咧就咁樣先玩得開心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淨係呢個即係中間裏邊嗰啲嘅即係安排已經搞到大家頭都大曬咧。就係好簡單，我就係話。 淨係申請嗰個簽證都投咗大曬。 嗯， 咁嘅話咧就亦都即係對大家都唔好，我覺得即係玩得唔開心。 同埋即係，與其到時大家有怨言，我就即係我哋諗得好清楚。除非你能夠搞得順順利利，每一樣嘢都令到即係大家可以玩得開開心心。你出得去旅行咧，絕對唔想咧去到之後一套戲嘅。OK， 錢又俾咗， 係啊，同埋都係唔平嘅嗰個旅費本身都唔便宜。 冇錯，因為即係使成幾萬銀，我覺得如果你話去到之後翻到嚟唔單止唔開心，仲要一套戲嘅咧，我覺得就倒不如係要諗清楚先至出發，就唔好咧隨隨便便啊順口開河講完之後就算了。 因為我哋當初其實係低估咗個難度，特別係當地旅行社嗰種態度咧，令到我哋係即係個 frustration 好大。 其實個主要咧，即係我覺得其實主要咧，佢哋都唔習慣咧去接待咁多人嘅。即係你話， 同埋我哋要求嗰啲行程，佢哋有好多時佢哋唔習慣，原來有對行程有要求。佢以為就係個套餐 A 套餐 B， 你揀咗 A 就 A，B 就 B 咁啊算啦。係。咁因為中間我哋講到明，我哋係要呢啲咁嘅行程嘅要求。咁因為我哋亦都唔係第一次去啦嘛，去過啦嘛，亦都知道有啲嘢係嘥時間嘅，唔想做嗰啲嘢，唔想帶大家去睇嗰啲嘢。咁點解要逼大家去咧？咁啊，咁所以就嗱，大家記住啦。如果再有呢、這個即係再出發嘅話咧，咁咧就我哋會有一個嘅比較完善嘅報名嘅方式啦，控制一個嘅人數啦，同埋咧嗰個行程就已經確定曬先嘅啦。咁咧就會大家玩得開心啲。咁亦都我哋希望咧。不是只去一次不丹的其實，因為當然我們兩個很喜歡旅行，也都去過很多我們覺得是很值得向大家介紹的地方，譬如緬甸、柬埔寨、寮國、就是這些很近香港的地方，但是很好玩的，很多東西、就是、仍然未開發，或者是就算 even 你說尼泊爾的、就是、這個健行、去行山等等， 即是那個人數是 我覺得八十幾人是我真的沒有能力，我又不 是旅行團的帶隊，我又沒有一個統籌的能力，我覺得責任太大。如都再說一次，即無論出了任何的狀況，就算你說、普通感冒有人不舒服、 感冒都好， 我又不知道他怎樣處理，那怎麼辦呢？你這樣即、尤其是在那個路程裡面太多可以出事的位置、因為實在沿途呢只是我叫你爬上去苦月子、如果你說中途行不到怎样回来， 不上不落的，真的是不上不落的，所以就能够准备好先、准备好的话自然有好的结果、即大家都会在个过程里面大家都会 enjoy 的，我觉得、所以就、我们现在是 postpone 了的其实、但是呢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呢，我们都会想很多这些的，即是跟我们听众一些即是可以接触，因为我们今次去到加拿大之後，我發覺即係我好珍惜一樣嘢，咩咧？係面對面同嗰啲聽眾嘅交流。大家都好真心嘅，我覺得係，大家都係有個 passion 喺度。可以咁講，聽得成寨嘅聽眾咧，無論佢哋嘅 profile 啊，佢哋嘅即係價值觀啊，對生活好多睇法都好相近嘅。我發覺，譬如講起旅遊啊，講起閱讀啊，講起音樂啊，even 講起飲食都好啦。即大家的睇法都很相近的、即可以咁講係一個 community 嚟嘅，我哋覺得。咁、而呢個 community， 我覺得咧係應該可以大家嗱，譬如我哋喺加拿大，有啲聽眾佢哋喺生活咗咁耐，佢都唔識嘅對方都。咁、但係因為我哋去到大家見面嘅話咧，佢哋聽眾同聽眾之間都會成為朋友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community 本身咧，我覺得係反而點樣去經營，令到呢個 community 咧大家多啲嘅互動同埋交流。就不要说一开始做求求其做啲嘢出嚟弯咗咁样，咁令到大家失望咁。咁包括譬如我哋之前呢亦都有读书会啦。咁读书会喺今年结束之后呢，我都諗緊跟住再做嗰时应该点做啦，係可以令到即係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好多嘢都会係喺未来嗰一年呢 ,2017 年呢就会重新再出发嘅。咁所以就大家千祈唔好諗住就我哋係咪呢个乜都唔想做啊，或者撇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絕對唔係。嗱，翻翻去我哋今次去温哥華嘅，即係今次嘅行程咧，去到最後尾嗰陣時咧，我哋就因為受記者協會所託咧，咁就去聯絡一個人，咁就今日我哋真正進入我哋嘅節目嘅主題啦，就係呢個人物啊， 同埋佢所做嘅嘢。 嗯， 咁佢係一個咩人物嚟嘅咧？咁嗱，呢個好有趣，因為咧，你知道阿卡文就同阿 Joyce 就做呢個關公災難啦，我又同阿 Joyce 做過合作啦。 嗯， 咁 Joyce 就離職之前，即係我哋節目嗰陣時都冇講佢去邊，其實佢都話咗俾我哋聽啦。咁佢就去咗記協做呢個嘅總幹事。咁， 嗯， 就記協裏邊嘅執委啊、主席啊，我哋都係我哋嘅朋友嚟嘅。其實咁而家 Joyce 喺度就亦都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大家有聯絡嘅。咁，咁 Joyce 咧就問我哋，即係 WhatsApp 啦。我哋喺加拿大嗰陣時候就話：喂，我哋準備有一個咁樣嘅揾一個咁嘅人物。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咧，2017年咧。對香港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紀念嘅一個事件係咩咧？唔係紀念啊，係發生過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50年前嘅1967年嘅左派暴動。呢件事係差唔多改變咗香港成個發展同埋歷史嘅方向嘅。 嗯， 咁咧就但係咧，同樣有一位喺温哥華翻去嘅一位嘅香港啊，曾經都喺 Fairchild TV 做過新聞嘅新聞部嘅。一個姓羅嘅羅恩惠女士咧，佢咧就做咗一套紀錄片，就叫做《消失的檔案》。 嗯， 咁因為咧，當初咧佢就4年前咧，佢有興趣就係研究呢個六七暴動嗰陣時嗰啲少年犯，究竟港英政府佢哋講到港英政府點樣迫害佢哋啊、毆打、毒打佢哋啊等等，非法拘留佢哋啊等等。 咁，佢就曾經咧就諗住咧去要。即係將成件事咧就即係公開，甚至咧就係將依啲即係當日即係 執法冤受屈啊， 執法部門點樣去對於一班人依啲咁樣嘅黑幕咧就公開啦，即係將成件事即係希望咧可以將個真實嘅一面咧就擺喺公眾面前。咁點知咧喺一個追查之下咧就發現咧原來當時咧係即係被拘捕甚至係被毆打嗰啲人咧。原來咧喺佢嘅即係追查之下咧，發現佢哋係 講大話。 當時咧係講大話嘅。OK， 咁喺成件事即係整個所謂檔案當中咧，佢發現其實係冇所有依啲咁嘅資料咧，根本係不存在。 嗱，當時咧就係咁嘅，佢就會揾翻好多嘅喺觀塘嘅呢個即係香港檔案處啦，即係揾翻嗰啲資料啦。 嗯。 咁原來發覺咧六七。暴動的一些嘅影像嘅記錄咧，就那個原件咧就擺咗喺英國，而香港呢邊留低翻嚟嘅咧，就只係21秒嘅影像檔案，仲要嗰啲係只不過普通街景嚟嘅， 冇錯。 咁所以佢就覺得好恐怖， 係啦，即係點可能話即係出現過喺一個城市裏邊一個咁嚴重嘅 一個左派事情 發生過，在這個地方發生過這件事，居然是沒有任何的記錄的啦。所以其實我們今次在溫哥華呢，由記協幫助呢，我們就找到當時呢是親身在現場做採訪，甚至拍攝了那一個攝影師。 咁人哋就叫他做喬叔嘅，我哋叫他做。 咁佢係陳喬先生。 係啦。 咁啊，喬叔咧，我哋叫他啦。咁佢今年咧已經90歲。 2017年九十歲係啊。 2017年佢90歲。咁佢話俾我聽，佢已經係到90歲。點解我哋會去追訪翻呢？原因其實咧，佢係當時咧係依個南華早報嘅第一代 新聞 攝影記者，而佢亦都係當時南早的攝影阿頭，佢就即係自己親身落去現場嘅時候咧，就將整件事咧記錄咗落嚟，即係用圖片記低咗咁。當佢講咗俾我哋聽個故事嘅時候咧，即係初時我哋係即係同記協聯絡咗，咁佢話：你哋去做個採訪啦。咁我哋好 OK 好啊， 打電話俾佢咯， 打電話俾佢啦。咁點解打電話俾佢？咁啊，喬叔就話：不如出嚟見面啦。咁我哋都覺得。90歲老人家，你好難喺個電話度同佢即係 做採訪， 做唔到嘅。OK， 咁我哋話好啊好啊，咁我哋就約咗。OK， 咁啊去到之後咧，我哋初時都係諗住可能傾一陣，半個鐘頭左右可以即係完啦。咁即係我係完全冇諗到，即係喬叔咧係一個90歲嘅老人家咧，佢係能夠咧好清清楚楚將成件事嘅前因後果咧，即係佢當時自己目擊嘅，作為一個攝影記者見到嘅畫面講翻俾你聽。咁即系如果你话将呢件事已经系 50年前， 50年前 系啊，50年前啦，即系佢嗰阵时系大约40歲咯。 系咁，即系佢讲俾我哋听成件事，同我哋所谓喺 報紙上見到的東西呢，它是補了很多的 空白。 空白 啊，因為我喬叔在茶餐廳等我們，我們到了之後一見就認得他了。為什麼呢？就不是因為那個即是看過他的照片，而是他是仍然有一個新聞工作者那種的台型的，我覺得他是雖然是一個90歲的阿伯，坐在這裡，一個人坐在個窗邊那裡，即我覺得是一望我就知是他了。就我們坐下來介紹一下，自我介紹，他就拿了一本書出來，這本書就是在加拿大出版，就沒有在香港出版的，就是叫做他自己的陳喬的新聞攝影三十載，就是將過去三十年來他拍下的新聞相就是編成一本書。而這本書呢，你可以這樣說，就是回顧了呢由這個50年代尾到這個80年代中期香港的歷史了。就我覺得當初我就看到一張相很有趣的，其實那張相就是喬叔拍下的，就是防暴警察呢在東頭村布防，在東頭村布防呢就是舉起了一支旗，那支旗就是說就是停止衝擊，因為就會發射催淚煙。咁咧就其實好多時喺討論暴動嘅記載裏邊咧，其實冇人提過東頭村嘅，大家只會提呢個新蒲崗嘅膠化廠事件。但喺我嘅回憶裏邊咧，其實嗰陣時我兩歲嘅，我1965年，我記得我媽媽就係攞咗一條手巾仔揞住我鼻。我到今日我都記得，我好清楚記得嗰個場面係點。而喬叔呢張相咧，就係證明咗我一個兩歲細路仔嘅記憶咧係真實嘅。嗰張相就好清楚，就係大家今日睇到個 post 裏邊嗰張相，就係防暴警察高舉嗰個放催淚彈嗰支警告旗。 其實同 對面就係我住嗰度東頭村啦。 其實同我哋喺金鐘見到佢哋舉旗，話唔好再即係向前進逼。即警察就舉起那個所謂紅旗啦，就是話如果你再咩咧，我哋就開槍咁樣啦。 一樣啊， 係原來係一模一樣嘅。OK， 即係成個情景，當我哋睇完嗰張相之後咧，即係嗰個其實嗰種震撼咧，如果唔係因為我哋經歷過雨傘運動咧，我哋冇諗到原來曾幾何時呢樣嘢咧係喺香港發生過。 嗱，同埋最有趣嘅地方咩咧？就係咧，佢當時咧就嘅報館叫佢去呢、這個膠化廠。咁就佢係啦，新蒲崗，佢就知道個工潮咧，其實最先其實根本就唔係喺新蒲崗膠化廠， 原來咧根本就喺堅尼地城， 喺堅尼地城卑路炸街嘅膠化廠嘅。 係啦，咁其實呢個就係所謂佢填補咗我哋嗰個空白，因為當我哋睇即係追翻啲舊新聞嘅時候，就係、是、個都話新蒲崗膠化廠嘛，個地方嗰啲咁啊，事源啦。咁佢話根本咧，其實當時咧佢開始的時候是去了新蒲崗膠化廠，去到的時候根本是水靜鵝飛，是沒有人的，根本他就說去到之後他就覺得 在那裡報，他就每天在那裡， 他就說我 知道有班人在那邊來搞事， 他就覺得他說他很不正常，沒理由的，即是如果你說要預備衝突開波了，那怎會這裡即是沒有人的呢？這樣他說他即時即是那個新聞觸覺他覺得不對路、OK? 那就跟著周圍打聽的時候就發現、原來真正那個即是起那個事發現場咧，起步的時候咧，其實根本咧，原來就係喺西環嗰個卑路炸街， 而係有人將呢個工潮其實人為製造出嚟嘅呢個工潮係嗱，亦都喺今日嘅暴動歷史裏邊咧，係冇詳細探討呢個新蒲崗膠化廠工潮事件嘅始末。咁但係阿陳喬即係喬叔嘅同我哋嘅談話裏邊，最令我震驚嘅一樣係咩嘢咧？除咗你頭先講話舉旗嗰、那個。嗰、那個圖即係嗰個場面啊，同而家好相似之外咧、第二個我覺得最相似嘅咩咧，係暴徒襲擊記者。 係 嗱，好多時咧喺暴動嘅技術裏邊咧係冇嘅。咁咧我問佢，我話嗰陣時喺新蒲崗採訪嗰陣時嘅情況係點咧？佢話佢係最先被暴徒襲擊嘅。就係、是、拳打腳踢。佢話嗰陣時 第二個，係 第二 個， 另外一個一齊被暴徒襲擊。咁佢話跟住咧，好彩佢話係一個左派銀行嘅人出嚟，叫走咗嗰啲人，同埋咧拉咗佢入去銀行裏邊， 即係俾佢入去避一避， 俾佢入去避一避， 匿埋先。 咁佢就話休息咗三日之後咧、就要重新翻工，繼續出去採訪呢個暴動。佢只係休息咗三日。咁我問佢，我話咁收尾就遍地菠蘿啦，放炸彈啦開始。咁我話你放炸彈嗰陣時候你驚唔驚嘅咧？佢話點會唔驚咧？佢話佢根本唔敢同太太講自己去做啲乜嘢。但係佢話我做咗呢份工，我就要去出去噶啦。咁原來嗰陣時夜晚黑出去採訪咧，係要一個戒嚴症嘅申請一個。 係 是帶了戒嚴症出街的。咁佢話喺採訪拆炸彈嘅過程裏邊咧，佢話最恐懼嘅其實唔係炸彈爆炸嗰一刻。佢話嗱，好簡單，英軍喺前面拆彈，後邊就係左派嘅示威群眾。咁咧，佢哋記者就一定喺啲群眾前邊，因為佢要影個拆彈嘅過程。 冇錯，冇錯，係。 咁佢話當個炸彈爆之前有警告嗰陣時候，或者一爆嗰陣時咧，佢就要後退啊。佢話後退嗰下先恐懼啊，就係佢話我都根本唔知道後邊會唔會有群眾用刀去襲擊佢哋。佢話曾經的而且確有記者佢認識嘅記者咧，就係後邊嘅群眾攞刀吉佢哋。即係當佢哋去 襲擊攝影記者 採訪嗰個嘅即係拆炸彈嗰個情況嗰陣時。 佢話其實 即係你前後都係。即係俾人夾住啊！ 係啦，佢即係佢以為後邊有逃生路嘅時候咧，原來另轉面咧，根本 混喺人群裏邊嗰啲 先至係死路一條。 係啊，混喺人群裏邊嗰啲人咧係會襲擊記者嘅。呢個令我諗起就係佔領旺角嗰陣時。我諗記協都做咗個 report 咧，其實喺佔領運動裏邊有幾多記者受襲。所以我就話好多時候你見到呢個左派暴徒呢樣嘢咧，嗱我見我再作講一次喺機場裏邊嗰啲唔係示威群眾，嗰啲係左派暴徒。佢哋有一種嘅傾向係咩咧？因為佢哋唔覺得記者報道裏邊咧係會揭露咗佢哋嗰啲嘅 真面貌咯， 真面貌啊，所以好多時喺採訪嘅過程裏邊咧，因為佢哋可能係黑幫啦。可能是受雇嚟的深圳的大媽啦， 都話僱傭兵咯。 可能根本在六七暴動裏邊嚟放炸彈嗰啲人，究竟是不是香港人都成問題？究竟製炸彈和放炸彈嗰啲人有幾多係真正的香港工聯會的成員咧？因為有些根本是深圳派落嚟嘅一啲嘅，你而家睇到 CIA 最近公開的檔案，你就看到其實共產黨一路都是用間諜、用特工、用很多的僱傭兵係喺香港策動緊，無論是恐怖襲擊啦，暗殺啦，甚至係呢個製造輿論啦，去到八十年代反對八八直選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個即係最近公開嘅中央情報局嘅檔案，即係美國一路係因為當時冷戰啊嘛，美國同英國一路係喺香港一個好重要嘅諜戰嘅基地嚟嘅，就係監視中國嘅特工嘅活動，中共啊，咁所以咧六七暴動裏邊有幾多係呢啲內地嘅人嚟策動咧？其實呢個係另外一個值得探討嘅問題。即是说襲擊的記者等等的行為是一直延續到今天，是延續到今天那天才恐怖，是不是會不會是同一個系統去做的呢？那些東西或者同一套的手法為什麼會周而復始地在香港出現呢？所以我就說這些關於暴動的記錄呢，這些細節呢是會隨著那代人呢離開的話呢是慢慢會消失的，不單止那些公共的檔案會消失，即是這個羅恩惠發現那些的即是影像檔案消失，甚至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我們香港的人是沒有人去做一個 oral history， 一個口述歷史，是關於六七暴動的口述歷史。那些人未過去的，新蒲崗膠花廠那些人，製炸彈炸了手的人，包括當日去採訪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包括是在這個襲擊這個的香港警員，在邊境襲擊香港警員，今日香港的警隊居然是篡改的歷史，說那些明明是民兵，然後他居然篡改歷史就是不知名的槍手。 甚至呢，即是阿喬叔提到一段新聞，即是我們突然之間是想，原來去到喬叔當時1957年的時候，他已經跟我們說，就是大家都知道呢，曾經在維多利亞公園呢，就是一 個1971 是保釣的時候呢，就是他拍得到陳旭祥啊， 即是第一次保釣集會啊，即是這個 衛理 警 衛理 警 司 打人一次， 衛理警司打那個學生的那個相。咁我哋其實當時咧就問咗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出事嗰張相俾我哋睇嘅時候，我哋就話：哦，依個就係當時喺維園嗰件事。 佢個書裏邊有登嗰張相， 佢有登到 有揮拳嗰件事。 佢就講咗一樣嘢，我哋係即係覺得意外嘅。我哋話：喂，其實當時咧老總咧會唔會即係干預？即係同你講就係話依啲相唔出得街啊，因為咧係即係警務人員去打人，咁所以依啲相咧就唔出得街咁啊。咁佢就話：其實咧當時咧老總咧係接到電話，咁啊接到電話。话系边个打嚟咧？原来咧就系因为打人嗰个威利影师嘅 老婆就认识嗰个报纸嘅老总。 系啦，咁咧就打电话俾佢，同佢讲咧就喂，有冇出呢张相？你咁样咁，但系到最后佢又好怒气啦，佢就话有乜理由唔出啊？即系呢啲相系 是真實的新聞價值的，有什麼理由你現在這樣， 結果都是沒出結果、就是 啊、但是到最後呢我就說怎樣先，他就說今天鬥不過個飯碗的、okay? 那當然不可以出啦，那即是我們發現呢，其實原來一直以來呢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呢都在後面呢、就是、做一個嗰啲叫咩？即係一個 puppet show 去 操控個媒體啦，係啊。咁、 嗯嗯、 但佢講咗一樣嘢好得意啊！佢話：我問佢喺嗰個年代，其實政府嘅政治干預有幾大？ 嗯、 我哋以為就喺嗰個年代，即、就、係、是、殖民地管治嘅，梗係樣樣嘢都控制得好嚴噶啦。咁佢話其實唔係嘅，其實反而係咩咧？佢話即係政府係唔會特登同傳媒作對嘅。佢話 係， 反而調翻轉，佢話我哋咧新聞記者咧就會特登同政府作對啦。 咁啊，佢就因為呢件事咧，咁佢提出咗一個。即係新聞啦，咁我哋亦都係覺得、嗯、哇唔係嘛咁，因為話説呢個新聞咧，後來咧就英國國會咧就出，後來喺報紙度咧就譴責香港， 亦都係啊喬叔第一次知道呢個香港嘅新聞嗰個影響力啊，其實唔係呢個維園保釣事件啊。 嗯， 是有一次他好錯好啱入南華早報嗰陣時尾咧，影呢個而家已經冇咗噶啦，應該讚玉醫院啦。 係。 讚玉醫院我不知道還有沒有，現在在、第三街 是 在西環那裡的、嗯、那就是他有人告訴他那時候就準備待產的孕婦呢就不可以預約的、 嗯、 是要排隊去輪籌、 嗯、然後排街症 是肚子已經大到整個螺已經 是然後呢就去排街症樣就是輪籌就去進去生仔、 嗯， 咁佢朝头早去到， 大家就喺度瞓街。 系啦，佢就大家喺度瞓街排丑咁样。咁佢就去到嗰阵时，朝头早去到，佢话：咦，点解赞玉医院门口边度有一个都冇咁样？咁佢就周围走去打听啦，问下附近啲街坊。咁啊，街坊话俾佢听：，诶，傻仔，梗系夜晚黑嚟啦，因为嗰啲大肚婆系夜晚黑嚟轮丑嘅嘢咁样，即系准备生， 系 就要夜晚黑通宵喺街嗰度轮丑，轮去赞玉医院生仔。咁啊，影嗰张相之后咧，呢张相就轰动呢个英伦。 嗯， 咁好多嘅英國嘅傳媒啦，同埋國會議員就話呢個不人道咧，殖民地政府 係 啊，點可能要個大肚婆個攞個肚已經成個螺咁大，真係生得噶啦嘛佢哋，仲要喺條瞓街 等有位 輪候入去產房生仔，有冇搞錯 咁啊？入唔到咁點咧？即 係喺街度生 喺街度咧咁啊！咁又講俾我哋聽，即係原來咧，即係當時嘅新聞記者咧，佢哋那種做事的方式呢是令到我們完全沒有想像到的。那話說呢，原來以前呢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新聞攝影的。那新聞攝影是什麼呢？就是由影相譜這個真的、這個、真的我想很多如果你不是在傳媒行的人可能真的第一次聽，就算我們都覺得是哇，不是嘛？你講咩？佢話原來咧，新聞攝影咧，以前咧，譬如依、這個皇室啊訪港嚇，咁、啊、咧就通常派出去嘅係派咩咧？就唔係派記者，就係、是、派影相鋪嗰啲人。因為他哋有依套工具， 架撐 有架撐嚇，咁咧就派佢出去咧。 同埋當時嘅新聞係咩咧？就係嗰啲剪彩啊，係靜態嘢嚟噶，係冇社會新聞、冇突發新聞嘅攝影嘅。 咪就係即係英國皇室 亞歷山公主啊，或者係啊呢個總督呢個帕納基去邊度剪彩啊嗰啲咁嘅嘢咯。 咁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新聞處就通知佢哋，咁通知佢哋，咁個所謂通知咧。報館呢就去找影相簿 影相簿影完就交返相俾報館咁樣 吓，咁就唔係有自己嘅採訪隊，甚至唔好講話有新聞攝影師㗎 ,ok, 咁直接到去到好後來 50年代後期啦，其實 咁佢、就話去到佢一九 同埋嗰時唔係咁重中文報紙更加唔重視新聞攝影， 冇圖片嘅，冇圖片嘅，不更不要想像話彩色多餘啦，咁但係佢哋話呢原來呢在英文報紙咧，佢哋比較著重咧，就好中意影花絮嘅。咁啊，咩叫花絮呢？就好似頭先即係我哋會見到一啲即係現場可能在周邊發生的事，咁佢哋就即係將佢加咗入去嗰個故仔裏邊，就唔會咧係用好尖鋭的方法去報導一件事。 嗱，呢個就係同外國的傳媒嗰種嘅做法咧引入嚟香港有關嘅、 嗯。 中文報紙的花絮咧就好少，到今日都係嘅。 嗯 間唔中都會有啲影下今日天氣凍咁啊，影下中環嗰啲女仔著多咗衫啊咁樣。咁、 嗯、 但係阿喬叔嘅講法就係咁啊，佢話因為佢喺南組咧做阿頭咧， 咁咧就一早翻工咧，佢就周街去影嘢嘅。 同埋仲要咧就係影定咧所謂嘅罐頭。咁咧就點咧？佢話咧過年過大大時大節，而家就好似而家咁啦，過年啦，咁冇嘢出噶嘛， 攞出嚟用啊。 咁咧就嗰啲所謂罐頭係咩咧？就要整定一啲罐頭。咁如果喺放假嘅時候咧，就拎出嚟食啦。咁啊拎出嚟咧就即係攝板位。咁啊冇，因為冇咁多新聞啊嘛。咁啊攞依啲依啲咁樣嘅所謂罐頭圖片咧，就拎出嚟咧。 佢就講咗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嘅，係同佢嘅新聞攝影有關。咁咧，佢就有一日咧，就荡下荡下咧，就荡到去呢个码头嗰度。就系咧，见到咧，就有一个诶，嗰张系一张新闻图片嚟嘅，最后尾喺南华早报登咗嘅。就系一个 set 行头，着住旗袍，因为嗰阵时系60年代啦。咁嘅一位女士咧，就踎喺个码头嗰度。咁咧就有一个水兵。就喺嗰个船舱嗰个圆圈，即系嗰个窗里边咧，伸个头出嚟。咁咧就同佢挥手就告别。咁咧就佢就問咗啦，原來呢個係喺一個即係碼頭嘅圖書館裏面、一個水兵認識嘅一個香港嘅女仔。咁認識嘅時間好短嘅啫。咁呢個女仔就嚟碼頭送佢走。咁佢影嗰張相。 送行。 係啦，就係送行嗰張相叫做。咁個女仔就踎喺嗰個碼頭邊。咁而個水兵就喺個圓圈裏面伸個頭。 一個已經上咗船， 一個已經上咗船， 仍然喺岸度。 一個喺岸邊送別。咁咧佢就跟住就係嗰個就在这个80年代了15年之后乔叔呢就举办一个新闻图片的摄影展。而这个摄影展里面呢有一位外籍人士呢就来看。看完之后呢他就告诉乔叔想中人我认识他。 我朋友来的。 我朋友来的。还有什么呢他现在在香港。咁乔叔就说你不如叫他请他来看这个摄影展。结果真的请了他来。咁原來佢咧翻咗去之後咧，呢、這個人咧就進修咧，原本由一個水手咧就成為一個工程師， 變咗喺香港公務局， 就係香港嘅公務局翻咗嚟香港公務局做，亦都同呢個當日喺圖書館識嘅香港女仔結咗婚，就成為佢嘅太太。咁結果咧，佢咧就仲帶埋兩個仔女嚟一齊去睇呢個圖片展， 睇翻佢自己張相，當日佢同依一個女仔喺碼頭即係。告別的時候拍了那張是15年前的照片 、就第二次拍他們了、就跟他們再拍了一張 第二次再見他們 再見他們他就拍了一張照片就是他們看圖片展的情況、然後呢一直呢都跟這個、就是、水手後來變成工程師的人呢、就是、大家都有來往的到最後他們銀婚紀念呢就再請喬叔拍了一次、他就說呢這個是同一對 couple 呢在過去的30多年裏面是拍了他們三次 相見了三次即是作為一個攝 影師拍低了第三次銀 婚 但其實他跟他們是不相識的 不懂的是、他只不過是拍花絮的時候 因為一張新聞圖片令到他呢去、就是、認識了這一對夫婦啦而整個過程呢是講一個30年的故事咁當佢講俾我哋聽嘅時候呢咁我哋就有問佢、其實即除咗呢種花絮你仲有啲咩有啲乜嘢咧？咁好有趣 ，OK？ 咁其中一張新聞圖片咧，當我哋睇到嘅時候，我哋覺得好好笑嘅 ，OK？ 咁好好笑係咩咧？就係、是、一隻狗就同一隻老鼠 喺度對視， 兩個咧喺個馬路上面就對視。咁嗱，呢個新聞圖片嗱，兩個都係生勾勾嘅嚇，即係唔係車扁咗， 亦都唔係即係特登 post 出嚟做嘅， 亦都唔係有人拉住嘅，即係唔係只狗有人拉住，只老鼠有人係用咩方法 keep 住佢喺度，完全唔係，係兩個咧。互相一个大概一步的距离就互相望 互相望住对方系 啦。当然有咁嘅画面，但第一就唔系用咩 Photoshop 去执相啦，因为当时系冇呢啲咁嘢啦。咁我哋就问阿乔叔就系呢度做咩咧？咁佢话其实咧，我当时咧就踎喺街度咧，就佢话我咧就习惯咧就买个面包，踎喺街度就喺度咬紧面包。咁啊，当人人咧都可能散咗水仔去搵嘢食嘅时候咧，咁佢啊觉得诶唔使啦，我喺度即系喺度步住 睇下咩影啦， 睇下咩影啦咁啊。咁咧佢就发现咗呢只狗同呢只老鼠。 只狗追住老鼠，只老鼠就一路走嚟走去，只狗啊捉唔到佢嘅。 收尾只嗰只老鼠咧就爬上嗰只狗嘅条颈嗰度，就喺个喉咙嗰个位，咁啊抓住只狗。咁啊，只狗咧又冇办法将佢揈落嚟啦。咁即係一張好有趣嘅新聞圖片，咁我哋就問佢，咁其實點解你會影呢樣嘢咧？咁佢就話：嗱，第一咧，其實呢樣嘢你就會問嚇，點解只狗唔可以一啖就咬咗佢？